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侯卓。

这才俩吗？还有一个孙悟空，只 一场夜人行走，不会见又会蒙，他中了烟炮鬼吹灯了。 哦，难道他们都识不过吗？ 有妈妈，您忘了这以假乱真属我能吗？您不信我再给您变一变。 说话间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，就哼哼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别了个老婆子。唐僧啊目瞪口呆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 唐僧这时心灵了， 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 一连三次将我变， 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 力不公，我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， 要吃你的肉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 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净做梦。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。 悟空啊，我不该托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把策划和高山水帘洞。事到如今后悔晚呐、 啊！师傅不晚，悟空在此 啊！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力争，他跳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间这广州师面后跟，正是那大闹天宫孙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层软罗帽，帽边周围九黑龙，紫金箍，笑眼睛，肩上红纱红飞龙，紫边的素袄黄金缎，虎皮战裙为腰中。四万在金大人皇后女龙皮在天虎下灯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摇地冲天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呼别大师问来不听，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别生话不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来一棒，站起身棒一棒落棒草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棒棒子飞来飞去，这妖精胆敢成魔，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招架力没有还手功。在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下溜，孙悟空不慌不忙真气话，大直线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地给唐僧解了绳索，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。唐僧这时筋肉急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。沙僧这里五山上猪八戒他高高举在空，什么是定靠不住，三毛也不住不住，借着蜈蚣打唐僧，打着剑全被消灭一口气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咕咕咕手内举神火，咕咕咕围着白骨精，咕咕龙烟急着发发脸烟头，跳跳地折断传传火就红。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肉圆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 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 悟空啊，你不是为了花果山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师师弟的身形，再动犯真把金蝉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不动。 唐僧说：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 悟空说：这也是妖魔之礼，天天找大话争锋，要知道人妖错认定遭他 僧点头说真是，怎么是不是人继续把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我也明明看得清，有智有勇有人没敢争，敢斗敢招风，这铁棒带头妖五丁，扫地天下的白骨精。 启动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舞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坐彩虹 要为经济联姻做大媒， 看夫妻 才得两岸风光美。此听到钟鼓声声把人催，时代呐， 金姑大帝又把媒金婚。